員工總數將會由目前的 23.5 萬人減至大約20萬人。匯控警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打擊內地和香港的經濟，有機會影響今年的業績，尤其香港和內地的預期信貸損失方面。除了削減人手，匯控今日公布一系列策略計劃，包括2022年底之前風險加權資產減少超過1000億美元，將成本基礎降至310億美元以下，展開涉及45億美元的新一輪削減支出計劃等。而由於未來兩年將會進行大規模重組，計劃今明兩年暫停股份回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气温仍然偏低，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天色普遍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68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8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6是跌7蚊，中芯国际15.3跌8.4，小米集团12.88是跌4毫，美团点评101.4跌1毫，盈富基金27.7跌4.5，阿里巴巴213.8是跌3.6，汇丰控股58.05是跌1.35，信宇光学科技127.7跌6.3。中国平安91蚊跌7.5，建设银行6.5系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94，瑞士法郎7.926，澳元5.197，加元5.862，新西兰元4.984，欧元8.416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3点，跌329点。港金现价报1469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05美元，卖出15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龙翔道的交通先。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段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现在意外事故已经是全部清理好晒了，交通就回复正常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一点。港岛路面方面，就南区的石澳道门牌四号那里有临时工程的，暂时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工程会做到下午的4点钟。九龙方面，荔枝角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跟着大南西街那里就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小心一点，大南西街的交通就比较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川龙来回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之外， 안녕하십니까 Hong Kong. This is CIB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Sounds of Korea Beyond K-pop. 环保商长大挑战第四季又同大家空气中玩游戏啦！ 每集邀请校长、老师同家长接受小主持嘅挑战 ，Game Star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瑞典流行组合 ABBA 1974年勇夺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后，竟然成为红遍全球嘅超级乐队。当事业登上高峰嘅时候，佢哋嘅感情就出现问题。黯然拆火告终，但点解分手接近38年，佢哋嘅人气仲系历久不衰呢？天王巨星之阿巴 Forever，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星期二开始2个钟嘅骚动音乐啊！平时咧就直接会有一啲嘅访问嘅环节啦，咁啊，但系因为最近都唔想太多一啲人来人往嘅情况，减少一啲传播嘅机会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将部分嘅访问咧就系暂时 hold 起咗。有一啲嘅访问咧就会变咗啲电话嘅访问嘅，譬如嘅时间有好多好嘅音乐。 I've been wondering I just about how happiness makes humans better than they do. One day you told me the truth. Life ain't easy when people are on their own. Try to prove that all shadows are gone.They still feel alone till love, love it heals a blind. Love stays forever in time. Love makes it sacrifice. Love kills the demons inside. 叫做陈家，嚟自佢嘅新嘅 EP《Shades of Blue》入边有呢一首，属于呢张 EP 嘅 Opening Track 叫做《Love》。问嘅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咩叫做爱呢？系有阵时啲歌你听嘅时候就不断问紧你啲问题，喺度思考一下，你心目中嘅爱系一件点样嘅事情呢？Thank、you 跟住呢位歌手咧，佢嘅新歌可能都系答到你嘅。爱可能就系不断去到制造一啲好嘅回忆。关于就系忘记啦，同埋不被忘记中间嗰一种嘅角力。跟住我哋有黎晓阳。 你快忘掉我，很紧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柜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升伟大过，再到教堂。转柜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升伟大过。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渐染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化光，回头连衣裳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之外症啦，即系阿兹海默症啦，去到咗一个主题嘅咁啊，新嘅派台歌歌名叫做《阿兹与海默》，就系用咗阿兹啦，同埋海默呢两个嘅主角去到讲一段关于忘记嘅故事。跟住呢首歌都系以人名去到做一个嘅串联，讲嚟何韵诗呢首旧嘅作品。 是个真事。是有恋爱这件事，在黄恋下真心得以保住，世事无尽沧桑，很多变卦，但我知茶里熟意能维持到现时，未停止想我相处，茶里熟意仍然留于舞池，像童话主角意志，让世间相信相依。 做到不变这件事。地球太乱，讲分手太轻易，世上无凡夫妻很少碰见，但我知茶里熟意能维持到现时未停止，相爱相处茶里熟意仍然留于某次，像童话主角一生有几多言语，何时命运突变也是无从预计的事。余生携着老伴过日子，人的专注没奇迹，不靠天赐。茶里熟意，历遍人生风雨，又携手笑迎海啸时，如何为？相信相依， 听个容易啊，但系做啊真系好难。 你跟他也可以 讲嘅就系你点样去到经历一啲嘅患难，经历咗好长嘅时间，感情都可以恒久不变咧。你知何韵诗咧 ，Ten Days in the Madhouse 呢一张嘅专辑，原有呢一首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茶里熟意》。至于佢咧，就喺上个礼拜情人节当日咧，就派咗呢一首几 warm 嘅作品嘅。今次就揾嚟洪家豪为佢作曲啦，有呢首嘅新歌。系啊，即系通常你经历一啲患难啊、低潮嘅时候咧，嗰种嘅情感好容易会受到挑战嘅。呢首歌就系同你讲，俾啲鼓励佢啊，俾啲爱佢啊。 不想你沦为败家。这伤口总会结疤，你曾是我的高山，怎么可以害怕？抬起头，融掉雪花。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永远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荡失于进退之间，要撑可一起撑，若心有痛苦你别要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仍你是这泪人我未惯。请你顽强地回去，那坏人期待你落泪，不要明食掉进井水，让我这住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 些白眼。 唔一定就系话经历一个患难嘅，其实近排啊，街你又好少出啦，朋友你又好少见啦，好多人都会经历咗一种好情绪嗰种嘅关卡嘅。呢首歌都可能系几啱听嘅一首作品嚟嘅，嚟自林欣彤嘅新歌《亲爱的巨人》。有阵时又真系讲个信字嘅，尤其是当你身处喺一个困难之中嘅时候，你都要识得相信。我唔系嗰啲好正能量宝宝嗰啲啊，即系话啊，你要信一定系做得掂嘅咁样，而系你都要相信身边有人系 care 你嘅。呢首歌都系一种嘅温暖嘅陪伴嚟噶。呢支陈建安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未知道》。 继续望着大雾渐渐散于街里，听到着鸟快要撞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愿希望之中，请相信。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红土，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走在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同道，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漆黑，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接环，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火炭骏阳村将会成为检疫中心，让钻石公主号乘客返港之后入住，强制检疫14日。在骏阳商场外面，警方已经摆放大型水马，防暴警员在工业区巡逻，多架警车在场戒备，又在火炭路其中一段路设路障截查车辆。有在工业区工作的市民说，公司距离骏阳村不够100米，相信会成为当局接送检疫人士的必经之路，担心病毒透过空气传播。又批评政府安排太仓促，不应该在市区或者人流多的地区设检疫中心。亦都有市民估计完成检疫之后仍然要几个月清洁消毒，希望政府交代几时将单位归还给准住户。中大一项调查发现，大约九成受访者做到戴口罩、洗手和注意咳嗽和打乞嗤的礼仪，但是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较难实践，只是有36%的受访者会避免搭公共交通工具，56%的受访者会避免社交活动。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在上个月24日至到今个月5日进行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疫情风险感知属于高水平，88%受访者自觉有好大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调查亦都显示受访者平均焦虑指数是8.82分，焦虑到达临界点。学院副院长黄养山表示，调查结果反映公众需要进一步减少团体社交活动，以减少传播的可能性。职工盟要求将新型冠状病毒列为职业病，令到确诊员工更易获得赔偿。职工盟建议受保障职业类别应该以 SARS 为基础，包括医治、护理或照顾患者、防疫和检疫人员，并且加入从事有关附带服务的人员，包括在有确诊病人居住大厦或检疫地点提供清洁、保安、厕所喉管检查和维修等服务的雇员。另外，工联会一批代表到政府总部外面请愿，要求政府尽快设立紧急失业援助金。工联会说，疫情加上香港早前的社会暴力冲击，访港旅客大减，失业率上升，很多员工已经失业大半年，形容情况比2003年 SARS 的时候更凄凉。工联会希望雇员在接受隔离检疫的时候应该视作有薪病假。有110年历史的美国童军协会向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成立赔偿信托基金，赔偿遭受性侵犯的成员。目前有几千人声称几十年之前做童军期间遭受童军领袖性侵，透过律师追讨赔偿，涉及金额可能超过10亿美元。童军协会面临被迫变卖一些大型物业，包括童军营和远足径，筹集赔偿费用。协会首席执行官莫斯比发表声明，说协会十分关心所有受害者，并且向在做童军期间受到伤害的所有人表示诚挚歉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气温仍然偏低，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天色普遍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6点，是跌381点，总成交金额8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8跌6.8，中芯国际15.2系跌9.2，小米集团12.9跌3.8。美团点评101.2系跌3， 盈富基金27.7跌4.5，阿里巴巴213.8系跌3.8，汇丰控股58.1跌1.3，信宇光学科技127.9跌6.1，建设银行6.49系跌5仙，中国平安91.05系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8，澳元0.668，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0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3，跌329。港金现价报14,69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8美元，卖出15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控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暂时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在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深水埗南昌街介乎元州街至到荔枝角道这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因为有水管爆裂，近住大南西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落斜去荃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U 型的渠管其实它是会通到一些排泄物的风险的嘛。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我们知道以前有些疫情可能因为这个 U 型的渠位它干了，那么有些菌就有机会随着这些地方去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定期去确保这个排水的渠管，譬如说一个星期一次倒大概半公升的清水就倒入这些的排水口，等它可以封住那个位置，不要等它有细菌或者病毒传入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是 Paramore 嘅主音啦，有呢首新嘅派对 single。佢嘅名字叫做 Hayley Williams， 出咗佢嘅新嘅 EP， 有呢一首嘅 side track 嘅作品。成首歌咧，基本上就系讲紧佢自己喺屋企啊独处嗰个嘅状态啦。屋企有边个咧？有佢啦，同埋佢嗰只好得意嘅狗仔嘅。新歌歌名叫做 Cinnamon， 歌词入边头先有一句不断喺度重复嘅，嗰句叫做 I'm not lonely, I am free。中文嘅知道真系话喂，其实我一啲都唔孤独噶，我一啲都唔孤单嘅，反而咧我感觉到嘅咧就系我非常之咁自由。呢一首歌都系一样，讲嘅就系、是、其实一个人。唔系咁惨嘅啫。 在你爱看那套戏，食套你本身节目再重播，才会独个看到结尾。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吃爆谷格外滋味。恋过你我那口皮，到季节转冷了，我自从储物格铺来盖起，染有你气味。这远床却发觉我独个睡会更美。如若你不爱便退后。物再多我亦接受，连购物当年未会念旧，旧事未实用就没用，就抛诸脑后。明谢你宣告别退后，为下变宽更大宇宙，都会是独自在快活自在，只想安抚以往关起那感受。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气得我一个出现更吸引。今天终于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会妨碍那些孤人。过往那些箭，你似对你每晚之西外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诺言，缺了你还有谁惹我厌？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更宽更大宇宙，到故事独立伴吹的自由，我不要给那束缚捆绑美丽以后。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美感我一个一生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会妨碍那。相信不再相信相恋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我嘴角不会为谁流露过泪痕。那套戏最讨厌拍上节目，再重播再重播，再重播再重播，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喺爆谷格外滋味。自从处理家古来开启，今日你起味，这远从以往那片段却会再想起。 嚟自许廷铿《单数》，一个人其实是一种嘅选择嚟嘅。你中意嘅就可以一个人，唔中意嘅咪烂下街咯。

原因就是他是不断想找一些新东西去试下，看看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东西的作品。 全部预计之外，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日爱全没大概。 即是老实讲，他又靓仔啦，其实他可以唱多几首那些掉进海的眼泪的，但是他就是决定，哎，不是，其实我真的挺喜欢试一下挑战一些电子音乐，试一下做多少少的快歌的。今次就飞到去斯德哥尔摩嗰度咧，就同当地嘅音乐人一齐，就系制作咗呢首嘅新歌。你要记得佢系写到慢歌噶吓，头先听过林欣同嗰首《亲爱的巨人》就系佢写噶啦。但系佢想话俾你听，佢做到嘅系更加多。佢嘅名字叫做洪家豪啊，有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我说不可以》。四点钟之前揾嚟澳洲嘅呢队嘅组合。佢哋嘅名字叫做 Cosmos Midnight。今次 featuring 嘅咧，同样都系嚟自澳洲嘅音乐人叫做 Rule。新 single Down for You。 I wasn't gonna say nothing, but I'm about to break something. How you gonna take all of my time? You know that I hate this place, but if you wanna stay, I do too. We'll let the night turn to day. Yeah, I'm down either way, 'cause I'm so down for you. Yeah, I can't find the patience for awkward conversations and all of these blank faces. Cross and leave, I haven't yet. But when you smile, I just forget that I can stay you out, I guess. I wasn't gonna say nothing, but I'm about to break something. How you gonna take all of my time? 华府高层将会在今个星期和下星期的会议上考虑多个选项，包括针对和华为的商业往来实施新限制，切断华为的全球晶片供应。当局计划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定，规定全球晶片制造商使用美国设备生产晶片并且出售给华为之前必须取得许可。美国商务部拒绝回应报道，但是发言人重申美国对华为存在重大忧虑，在考虑许可申请的时候必须审慎。华为暂时未有回应，台积电话不会回应假设问题。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气温仍然偏低，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天色普遍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48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9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8蚊，跌8.6；中芯国际15.18，跌9.6；小米集团12.82，跌4.6；美团点评100.8，系跌7毫。阿里巴巴214.2跌3.2，汇丰控股57.9跌1.5，盈富基金27.7跌4.5，中国平安90.7跌1.05，建设银行6.47系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127.8系跌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95，瑞士法郎7.923，澳元5.195，加元5.862。新西兰元4.979，欧元8.414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3点，跌329点。港金现价报14,69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7.34美元，卖出1,58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过咗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系桥面灯位就比较多车啲啫。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较为繁忙。港岛路面方面，而家港岛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雪厂街嗰段就比较塞车噶。大坑嗰边咧有活动啊，莲花宫嗰度，咁所以现时咧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仲有莲花街咧，都有临时封路措施噶。附近嘅铜锣环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碗沙街咧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川龙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肥胖咧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啦、心脏病、高胆固醇、糖尿病同埋部分癌症嘅风险，所以记得留意自己嘅体重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歌读历史学做人。 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 Jason 呢一首歌系借本能子事变中嘅主角织田信长临死前嘅心迹，去提醒我哋要活在当下，尽力去做，亦要懂得放低世俗中嘅人和事。 夜望与苍天比较。 作曲系陈柏宇自己，加上施舍系 Louis， 填词林宝，编曲施舍系 Louis， 监制 Edward Chen。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陈柏宇本能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 上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四点十分啊，继续扫动音乐。一阵阿琼咧同你连线去马来西亚喂。 头坐在医院里一出世要竞争，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高攀却攀不上，但给谁充满个个笑我笨傻。再引发脸上大地震，别要比低估我自己，自问我完全付出所有力，要与我相比无敌期，我这肺先可免大气，输得起点会自卑，命运在难挨需一生至升旗，我算我根本。 佢系月香型啊！ 难道我天生太多短处？还自觉渐如地底污泥如粪土，怎么低端都有种心感？如未曾损耗，哪怕这宇宙看。 最新排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冇得比》，不相信比较，因为我是最越美的。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是马来西亚。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马来西亚，欢迎 My Radio 嘅 DJ Jim。Hello Jim 你好啊 ，Hello 萨拉曼特邓啊，大家好啊，我是阿 Jim。 系啊，我识听啊，呢句是欢迎光临啊嘛，系咪？ 厉害啦，你已经学到啦。 系啊，得呢一句啊嘛，仲要讲到手好似炖蛋咁样算啦，都系。系因为其实最近大家都知道，即系嗰个肺炎嘅情况比较复杂啦，所以其实连线嘅朋友咧都会关心一下当地嘅情况嘅。咁之前你同北京嘅连线嘅朋友 傾咧，佢就話唔出街咯，係啦，咁就喺屋企咯，咁就好簡單嘅生活啊，清心寡慾啊，食都唔好食太多啊，因為冇做唔到運動會肥啊咁樣。咁問下馬來西亞呢邊，阿Jim嗰邊情況如何咧？ 我哋呢度而家係口罩同埋 sanitizer 呢兩種用品咧，係幾乎已經冇曬噶啦，已經大家收咗喺屋企噶啦。喺多人嘅地方咧，你會睇到大家會戴翻啲口罩嘅、 嗯。 如果一般嘅話都還好，因為個情況呢度仲係 under control， 所以我覺得touch wood 啦，我希望呢個疫情可以快啲過去，咁大家都可以盡快好翻啦。咁、那個我覺得2020嘅開始，可能大家係比較沉重啲嘅。咁、 嗯、 希望下半年大家係可以重拾個心情，然後趁住呢個時間咧，大家可以靜一靜，從心而發嘅一啲諗法啦。 嗯，我諗物質嘅要求會低啲，即係最緊要身體健康。即係以前可能大家會講飛黃騰達啊、盛啊，好多祝福啊，唔使啦。大家發現原來身體健康真係最重要嚇。咁都送呢個祝福俾阿 Jim 啦，馬來西亞嘅朋友啦，希望大家都即係喺上半年嘅時候，即係快啲度過呢個比較艱難嘅時間啊，咁樣。咁今日 我都多謝，因為嗰日佢傾嘅時候咧，就話口罩呢度已經買唔到啦。咁佢又問我：，你需唔需要啊？我當下就覺得哇，所以有啲關心係冇國界嘅，我覺得係不管你喺邊度咧，咁、as 朋友或者係都係希望大家係可以處於一個最健康、最安全嘅狀態。 我覺得因為冇人想睇到任何人有事嘅，所以幫得就幫啦，好唔好啊？大家而家都係咁嘅狀態噶啦。咁然之後咧、其實今日想介紹嘅呢一首歌咧，都係同今次嘅疫症啦，我諗唔多唔少叫有啲關 係 嘅喎。 係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係林俊傑 JJ 嘅呢一首 Stay With You 啦。咁當時當疫症開始幾日之後，其實佢已經就係講正式公開呢件事嘅時候，佢已經揾咗孫燕姿同佢一齊做咗呢首歌，咁佢自己填咗個曲啦，咁揾咗孫燕姿填詞嘅。咁、我覺得好多時候當好似發生咁嘅事嘅時候咧，咁最需要嘅就係除咗一啲鼓勵嘅聲音之外，其實音樂係一個好重要去幫大家舒緩嗰個壓力，或者係俾大家更多嘅鼓勵嘅一個方式嚟嘅。 長長的夜的道理还安然多久，闪烁日光的原来的就是种烟火，编织到的春风夏雨隐藏在双眼，就这样迎接着阵雨，说好了暂缓再继续。Stay with you， 等待着日出，不想说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卸下无助的。 件事咧，我覺得佢算係反應最快嘅，即係一批歌手啦。因為可能自己創作，自己識創作呢件事本身好加分嘅，即係已經即刻可以埋到班啊！即係我見到個 MV 當中已經有好多佢幕後即係做呢首歌嘅啲 making of 嘅過程，你發現啊，原來已經好快地就揾到 studio 啦，開始錄啦咁樣。所以你見到首歌推出個速度都好快嘅。 係啊，我覺得可能有啲歌手佢哋比較有世界觀，咁佢哋睇嘅嘢。然後佢哋覺得喺呢個時間點咧，應該做啲乜可以幫到世界？咁、我覺得呢歌手我自己睇過嘅係覺得 JJ 係一個，另一個就係鄧紫棋其實都有呢方面嘅一啲諗法嘅，所以覺得所以點解你會發覺佢哋成日做啲歌咧，佢感染力會再廣泛啲嘅。 因為嗰樣嘢佢真係由心出發噶嘛，係佢自己想做嘅事情啦。歌詞啊或者旋律啊，表達到係佢自己嘅情緒同埋情感啊嘛。咁呢樣嘢都好緊要嘅。 係啊，而且我覺得當歌曲我睇 MV 嘅時候，你會突然之間覺得哇好感動，或者係覺得好想去 俾多啲支持一啲喺前線為病患、努力緊嘅啲醫護人員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辛苦，所以呢首歌係一個好大嘅。好大嘅安慰或者係 support for 佢哋咯。 頭先阿 Jim 講起 MV 啦，都好介紹大家想去睇下 Stay With You 嗰個嘅MV， 因為咧平時我哋大家睇 MV 就好靚啦，即係有曬劇情啊，或者拍嘅景好靚啊咁樣嗰啲。但係呢隻 MV 咧係好，即係我淨係可以用樸素兩個字去形容啊，因為點解咁講？是啊，因为佢就是你见到啲歌手啊、音乐人啊，冇化妆、冇 set 头、冇拣靓衫，就系好简单影到佢哋即系喺音乐，即系喺自己 studio 入边工作一啲情况啦，影到一啲嘅新闻啊，或者一啲前线啊等等嘅一啲情况。你会发现其实佢冇乜特别雕琢，话要哇要好有好靓嘅镜头，要化妆啊，人又要好靓咁样，但系好真实咯，好似头先阿 Jim 咁讲。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最真实就。最容易感動，除此之外，我覺得就令大家都睇到，其實無分任何嘅職業都好，喺呢個時間大家都係一體嘅。咁 We Are One， 咁大家都愛為一件事一齊去努力，所以大家都出嗰份力啦。所以真係多謝 JJ 同埋孫燕姿呢首歌。 Stay with you， 等待着日出，不想說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迭，卸下无助。 因为那个疫情比较复杂，其实香港可能我想四月之前很多的一些的音乐表演或者文化的一些活动等等 都已经 cancel 了， 是啊，又或者延期啦，咁再即几时又要再另行通知啦，咁样。咁马来西亚嗰边 都系咁啊， 都系、啊、 一样啊， 系啊。 其实本来李荣浩啊，然后方大同啊、杨千嬅啊，演唱会都陆续会上噶，但系而家都系全部延后啦。咁我觉得而家都系呢个系最好嘅方式啦，因为都唔想大家聚集喺一齐，或者系太多人聚喺一齐，嗰、那个环境你好难去控制啦嘛。咁都希望大家真系小心照顾自己，喺屋企可能就听多啲歌，睇多啲影片，咁都系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去俾自己去消遣一下。咁冇得出门冇相干，我哋换。其他方式都 OK 嘅， 系咯，即系喺屋企听下节目啦，听下我哋节目啦，同埋睇下书啦，一个增值自己嘅过程嚟嘅，好嘛？咁啊，多谢晒阿 Jim 先啦，因为介绍咗呢一首歌，都感觉到即系大家其实世界大同啦，好希望可以传递到唔同嘅爱同埋唔同嘅力量，用音乐俾对方嘅呢个心嘅。多谢晒阿 Jim， 我哋下一次再见。 就系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爆炸新闻有多几个生成论，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趁着还能呼吸。实际依然同感同。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是为同感。想做

时候揀你有佢係林家謙，嗰个明星叫做拼命模样。 勉强做个放下你的我，专心看得开其实没帮助，只好倒数剩余回忆时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表示，根据本地确诊头五十六宗个案分析，基本传播系数是 0.3， 根据定义不算是社区爆发，但是强调数据有滞后，数字会根据实际情况而改变。至於會不會出現院內爆發，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新型冠狀病毒和 SARS 的特性不同，病毒量在病發之後兩三日會升至較高的水平，之後回落，所以可以造成較大的社區爆發，例如令到家庭群組和緊密接觸者傳播，醫院爆發機會相對較低。另外，郭建安表示，在四十几个本地个案中，有十二个找不到源头，比例较高，可能同市民在公众地方除低口罩并且进食有关。他强调要尽量减少社交接触。调查发现，受访的三成政府外判清洁工人说公司没有提供口罩。在公司有提供口罩的受访外判清洁工人中，近四成人表示平均每日不够一个。另外，八成半受访者说公司没有提供指引怎样处理街上被弃掉的口罩。调查访问149名食环署、康文署和房屋署的外判清洁工人，近半的受访者说公司没有提供消毒清洁液、清洗垃圾桶和厕所。八成受访者说公司没有就新型肺炎问题提供培训。團體說，調查發現在同一個承辦商核下的不同服務地點，工人獲分配口罩的情況不一。團體要求政府確保口罩能夠真正分發給工人，而且將新型肺炎納入僱傭補償條例，列為可補償職業病之一。菲律賓傳媒引述總統府宣布，恢復容許菲律賓工人到香港和澳門工作。報道引述總統府發言人說，前往港澳工作的工人必須以書面聲明他們知道在相關地點工作的風險。外交部副部長在社交網站貼文說，所有前往香港和澳門工作的菲律賓工人將要先處理一些手續。為防新型肺炎疫情擴散，菲律賓今個月2日宣布禁止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旅客入境，並且禁止國民前往三地。外長洛森早前說，香港有更好的防疫設施，是時候讓菲傭回到去香港僱主那邊，會重新審視禁令。海關連續兩日採取反私煙行動，在元朗、文錦道和屯門檢獲大批懷疑私煙和未完稅烈酒，估計市值大約8800万元，應課稅值大約6000万，是海關過去20年來檢獲私煙數量最多的走私案件。海關在行動中共檢獲大約3100万支懷疑私煙和大約2500公升懷疑未完稅烈酒，拘捕4名男子，並且扣查1架懷疑涉案的貨車和5個抵港貨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普遍晴朗，氣温逐漸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涼。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往前走，看不清的路口，下一秒你在陌生街头张开手，想握紧那个梦，却是找到一片孤单云朵。当快乐留在家的巷弄，当世界 袁志邦嚟啊，都系台湾嘅一对两人嘅电子组合嚟嘅。好多乐评咧，俾佢哋一啲标签啦，就话佢哋系集合呢个电子迷幻摇滚同埋疗愈于一身嘅二人组合嚟嘅。唔知你喺呢首歌当中感唔感受到嗰种穿越嘅感觉咧？ 往前走，在向往的路口，想起了。 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再名为未来的波浪女》，成日都说其实电视剧穿越有什么难，但是在一首连四分钟都没有的歌当中想有那种未来的穿越，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这一组电子音乐摇滚的人组合呢，我觉得这件事他们真的做得很好的。咁有啲人会揀穿越去未来，睇下未来发生咩事啦，因为未来充满未知，好似好刺激。但据我所知，亦都有啲人呢揀返返去以前啦。即係有啲电影电视剧当中就会讲话，哇，可唔可以改变未来呀、啊、咁样。但通常都冇乜好结果㗎。 在你身边落衰雨未疲倦。 做黄若琳最新专辑《爱的呼唤》当中有呢一首翻唱的作品啊，那 首歌名称叫做《漫步人生路》，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咁讲到翻去旧时做呢啲咁嘅改编嘅编唱嘅歌曲咧，咁佢系的而且确好出色嘅作品。王若琳翻唱作品《漫步人生路》。欣赏王若琳咧，除了翻唱当中你要重新做个编曲之外咧，咁呢首歌的诚意是喺要学翻广东话啦，因为都是第一次挑战广东话的作品嚟。系啊，个个都想翻翻过去改正自己一啲嘅错误。偏偏其实呢件事真系好难噶嘛，于是乎咧，好多人就将呢个愿望摆咗喺歌当中啦，或者系电影电视剧当中啦。跟住呢首歌就话俾你听，我想翻翻我哋相遇嘅嗰一日啊，之后唔再爱上你，咁之后就唔会有咁多嘅痛苦啦。 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我也没记起。如果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你我不曾肯说过，想中在借口，想中在借口。 乐团当中的黑马来的，他们是告五人乐队简尼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爱人错过，讲的就是如果让我选回去旧市的话，我会在你撞到的瞬间跟你讲， 喂，撞到人讲对唔住啦，一种黑色幽默嚟嘅。讲话喂，撞到人唔识讲对唔住嘅咩？咁我相信呢段爱情故事咧就应该唔会发生噶啦。都最后咧拣嚟系宇宙人嘅作品啦。我谂佢哋都会想，即系如果我哋可以穿越的话，啊，我哋应该翻返去几时去纠正我哋呢一段爱情嘅错误咧？翻返去我哋仲喺埋一齐嘅时候，不如好好咁对彼此啊！ 见你的那天是星云闷热的天气，我们都假装没把对方看在眼里，直到你也在意我，整夜都无法闭上眼睛，想象我们一起演的电影会有多美的结局。打听你的消息，走在你会出现的街景，当时我的好奇让我们在人群中靠近，爱上你是生命中最容易的决定，怎么可能却走到了最难的选择题。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不会轻易放弃说好了永远不改变的约定， 听到共人，好想我听到宇宙人有这种风格的歌歌啊！简尼宇宙人作品。 听到你的消息，却不敢听完每一句。此刻我的好奇是最该死的能力。梦到你在哭泣，却无法说出对不起。睁开眼才发现，一切都已来不及。 作品啊，收录在《右脑》这张专辑当中。 歌曲当中已经不断重复呢首歌的歌名噶啦。歌曲名称叫做《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今日苏动音乐时间差不多，一阵间翻嚟咧有 Give Me Five， 我哋听日下昼三点苏动音乐再见。